大家好，我是冬至的扮演者陈章泰康，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嘉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不天罡》，作者孟西石。 第178集，再见会宜光。此时的冬至正带着刘清波和张冲参观办事处，其实也没什么好参观的，主要是刘清波和张冲被办事处的破旧惊呆了，需要时间去适应。张冲夸张道： 哇，跟这里比起来，阳城办事处简直就是别墅。以前我还觉得那地方在墓园附近太晦气，现在一比，那边简直是风水宝地。 刘清波也毫不留情地吐槽： 你们陆城不是经济发达吗？怎么办事处却这么破旧啊？该不会钱都被你的前任给贪污了吧？ 他就是想贪也没钱可贪啊。主要是我们这边业务能力比较一般，上头每年拨款有限，就只能在这么个地方。其实我打算把这里卖了，租一个铺面，前头做生意，后面当办公室，隐蔽性强又方便。听说以前各地办事处大多是设在饭馆，后来不知道为什么倒闭了。我觉得这倒是一个不错的思路。 那你准备卖什么？ 现在不是满大街的奶茶店吗？哎，我们也弄个好了，简单操作又不至于弄得乌烟瘴气的，以后我们的下午茶算是可以自给自足喽。 张冲是个很能来事儿的，当即就道： 有茶没点心不行，再来个鸡蛋仔好了，我喜欢肉松味的。 冬至估摸着电饼铛也不贵，点了点头。 那就再来一个原味和一个抹茶味的好了，到时候你看看别家店怎么定价格，给我们店里也弄一份价格单。 包在我身上。铺面你选好没？ 差不多了，在市区里，不过得等上头答复。木朵说这次我们立了功，请上头拨点经费再借我们点款项，先把铺面买下来不难，等这处老房子卖出去了再把款项还回去就好了。 刘清波听他们聊着聊着就说起开店做生意的事儿，忍无可忍： 你还记得我们是做什么工作的吗？ 哎呀，办事处跟总局分局不同，本来就是要大隐隐于市。你们那边办事处在哪儿啊？ 塑料店里。 刘清波的脸色一阵青一阵白，他们那个足疗店不是真正的足疗店，只是挂了个足疗的招牌，店面一年365天都关着，以便掩人耳目。不过这也算别出心裁了，每次其他办事处的人听说他们润州办事处，都会露出心照不宣的迷之微笑。刘清波每天在足疗店进进出出，已经从一开始的内心崩溃到现在的麻木不仁了。 你们初来乍到还没地方住吧？可以在这里将就一晚，也可以到我租的房子将就几晚。不过我那里只有两个房间啊，三个人的话就太挤了，只能再住一个。你们谁要留在这里，谁跟我去那边。 刘清波和张冲对视一眼，不约而同： 我去你那里。 要不石头剪刀布？ 堂堂修行者不如打一架。 他们还在较劲，冬至的手机响起来了，拿起来一看是个陌生的电话，他第一反应是诈骗电话，但转念一想说不定是贺家，最终还是接起来。 你好。 哎，你好冬先生，我是惠宜光，你还记得我吗？ 熟悉柔和的女生一下子将他拉回了医院天台的那个晚上，冬至微微失神片刻。 记得。 他怎么会忘记呢？对惠宜光，他至今有个巨大的问号， 在心底反复地询问自己，一次又一次地提醒自己引以为戒，在以后的每一件事情上都要加倍小心谨慎。因为作为力量凌驾于普通人的修行者，他们的每一个决定都可能影响别人的人生。 慧小姐，好久不见，我很好奇你怎么会主动打电话给我呢？ 东先生，很抱歉，如果可以的话，我一定不会麻烦你。不过现在我遇到了一点麻烦，半夏好像在西北赶不过来，他说你在路程，所以我很冒昧，只能来打扰你了。 有什么事吗？ 灰一光知道自己对他一直无法释疑，没什么事情肯定不会主动打电话过来，所以冬至有预感，这次的事情可能小不了。刘清波和张冲听不到电话那头在说什么，只能从冬至的表情来揣测发生了什么事。十几分钟后，冬至结束通话。 慧一光你还记得吧？ 记得。怎么，他又被鬼上身了？ 冬至一乐，要是慧一光知道刘清波这么说他，估计能气死。 不是他，是他们剧组，他在路程拍戏，剧组出了点事，好像是有什么不干净的东西，他去找池半夏，池半夏不是分到西北去了吗，鞭长莫及，他就只好来找咱们了，说是想请咱们去看看，有偿的。 特管局不允许他们接私活赚钱，很多修行者就是不想受这种束缚，才不肯加入特管局。先前呢，冬至他们还没有正式入职，所以可以以私人的身份向慧一光收取报酬，现在却不行了。不过呢，规矩是死的，人是活的，钱虽然不能用在自己身上，但只要把数额公开，向上面打报告，然后用在办事处的建设上，也算是成功了。刘清波皱眉， 我怎么感觉每次跟那女人有关的就没有什么好事儿啊？ 嗯，英雄所见略同，不过他出手够大方，我估计这次分局就算拨款，数额也不会很大，要是再加上慧一光给的酬劳的话，哼，我们的办事处环境就能得到更大的改善，这么一想是不是就更有动力了？ 刘清波打小就是个不缺钱的公子哥，万万没想到自己加入特管局之后反倒要为五斗米折腰啊。 什么时候过去啊？ 我们约了明天一早，他说先带我们去剧组看看，然后再带我们去酒店房间。 刘清波面色古怪， 去酒店房间干嘛？ 他说怀疑问题可能出现在剧组的某一个人身上，而在他楼上住的就是韩琦。 这名字怎么这么熟啊？ 两个人都不是追星的，张冲却眼睛一亮。 韩琦，影后韩琦，我是他的粉丝，带上我，我也要去。 就因为你这样，我才更不能带你去。哦，你负责留守办事处，或者去警方那边帮忙跟进一下山本一案的进度。 哎呀，咱们也算老熟人了吧？你忍心这么对我吗？ 你也知道山本还没死，我怕他卷土重来，办事处得有像你这么经验丰富能力超群的人坐镇我才放心啊。上头有什么指示，目睹那边有什么情况，你随时通知我们。 张冲被他们哄得眉开眼笑，当即就改了初衷。 那好吧，你们去吧，我帮你们看着这里。 还真好哄。 刘清波又翻了个白眼。隔天一大早，冬至和刘清波在片场见到了慧一光。这个女人没了前段时间的抑郁，整个人容光焕发，看起来过得很不错。慧一光很热情客气地跟他们打招呼，面带歉意告知一个意外的消息。 我昨天提前跟导演说了一下，但没想到资方那边也各找了三个人来。 刘清波眉头一皱， 什么人？也是特管局的？ 啊，不是，是风水师傅。我知道同行相忌，这样对你们很不尊重，可我事前真的不知情，不过我今天一定不会让两位白跑一趟的。 哼，我们不是同行，不存在同行相忌的情况， 我反而担心他们看到我们会害怕。 哼。 灰衣光愕然不解，刘清波却听懂了他的意思。他们是特管局的，而现在的那些所谓的风水师傅、玄学大师，却不乏浑水摸鱼之辈。就像骗子看见了警察，可不是得害怕吗？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订阅收藏不迷路哦。